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我国成功进行火星12型地地中远程战略弹道火箭试射一事16号回答了朝中社记者的提问。他说，火星12型地地中远程战略弹道火箭试射到火成功，这说明我国国防科技发展到很高阶段，对保障朝鲜半岛和本地区和平与稳定具有非常重大而特别的意义，是朝鲜人民无与伦比的伟大胜利。但是对我国行使正当的自卫权，有些国家造谣说是一种违反和威胁，而联合国安理会则发表一份公报，指责了我国的弹道火箭试射。联合国安理会追随美国毒辣的反朝阴谋活动，就发表公报，把我国的自卫和遏制力视作问题，对此我们坚决表示全面反对。美国仅在最近一个星期里进行了两次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但是联合国安理会却只字不提。自卫权是主权的第一标志，对此横加指责就是一种对主权的公然侵犯，是一种对内政的粗暴干涉。不管谁是否承认，我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核强国。我们将使用以无法想象的速度飞快增强和发展的核遏制力来严厉整治那些专干核威慑的人。美国如果轻举妄动，贸然触犯我国，就将难免遭受史无前例的灾殃。美国本土和太平洋作战地区都置于我国的打击圈之内，我国拥有各种能够实施歼灭性报复打击的强大手段，对这一现实，美国可不要予以回避，也不要做出误判。我国将大量制造出高度精确化、多种化的核武器与核打击手段，并进一步推进所需的试验准备，直到美国及其追随势力清醒头脑做出正确的选择为止。